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，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。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，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。以为时间可以像沙滩和潮汐洗去回忆和世界动荡，在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。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，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。 大大 的力量，我一定也会像你一样飞翔。谁想去的地方就是我的方向，有我保护，笑容尽管灿烂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在我的脸上任性，原来你反思原来说明，你突然不爱我这件事情。 说明，我就要和你在。